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在公司食堂，大家都在食堂窗口排队买饭。马特站在队列里，从窗口看到周大业进入到操作间。周大业对厨师们说：“给我炒两个菜，送办公室去。”厨师点点头。周大业来到屋外，拽着马特的胳膊：“今天呢，你别排队了，咱哥俩喝一盅去。”马特没有说话，低着头跟他走。周大业的办公室里，桌上摆着一只烤成紫红色的板鸭，一只装有花生米的塑料袋。马特动手撕开塑料袋，把花生米倒在桌子上。周大业拎过一瓶铜锅冰酒，分别倒在两个吃饭的碗里。 太多了吧？你又不是没喝过，这酒度数不高。 两个人喝了两口以后，开始撕板鸭吃，却硬是撕不动，好不容易撕下一条，搁在嘴里也嚼不烂。 你买的这叫什么烤鸭呀？ 这只鸭子呀，就如同咱这企业，只能囫囵吞枣，不能细嚼慢咽。我刚才去稻田看了，钱挣到你口袋里了，这农田可是毁了。不深翻土地啊，就甭想再长出庄稼了。而这深翻土地，不经过一个夏天，也甭想种庄稼。 周大业哈哈大笑，拍拍马特的肩膀：“ 我很欣赏你这种悲天悯人的态度，可是啊，咱们这个企业是在县里市里的鼎力支持下上马的，所有的手续啊，一样不少。现如今还是市里的明星企业呢。我刚刚接到市里孙秘书的电话，下周一市政协又来两个大旅行车，150多位委员参观咱们公司。” 哟，你为此欣喜吗？ 我不欣喜，难道悲伤吗？这年头谁悲谁的伤啊？ 马特一口干了碗里的酒，抓起一把花生米，一个个往嘴里填。 周大业说：“去年我给农民们一季稻子的补偿，这次农民们的胃口大了，要两季的补偿，我怎么能答应呢？”“ 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不过实事求是的讲，这儿的农民确实是种两季。” 周大业盯着马特：“ 这是你的态度？ 不错呀。” 周大业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容我想想吧。市里县里重视我们，我们呢应该为市里县里做尽啊，不能给他们脸上抹黑。”“ 你什么意思呀？”“ 哎，我倒是有个想法，在这个车间后院啊，垒一个诱水池子，把这诱水呢积存在里边，经过沉淀以后，把这清水放走，把这个沉淀的诱粉呢再挖出来，这样循环往复，既解除了诱水污染农田的问题，又节省了诱粉。”“ 嘿， 你几时想出这么个办法？ 不是刚才跟着农民去看污染问题的时候想起来的。 哎呦，哥们儿，嘿，我把你弄到云南还真没白弄啊！你初来乍到就想到了这个高招，解了难题。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 在大理古城，旅行团的人终于找到了马兰兰。一个小伙子扯着马兰兰的衣袖，来到领队姑娘面前。领队姑娘质问着马兰兰：“ 哎呦，你干什么去了？” 马兰兰一点也没有难为情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 我对沿街门脸挨家挨户走了一遍，问他们谁要瓷砖，可以直接经营，也可以间接代理。” 领队姑娘一声长叹：“ 哎，我说马兰兰啊，真有你的。” 一个小伙子便上前质问：“ 马兰兰，你是来云南旅游还是来推销瓷砖来了？” 一个大爷便来打圆场：“ 既然找到马兰兰了，大家就赶紧上车赶路吧。” 一个姑娘不依不饶：“ 马兰兰要向全车人赔礼道歉。” 马兰兰满脸通红地说：“ 我道歉，我道歉。” 一行人相拥着急忙上车了。二三十个农民簇拥在周大业办公室门前，马特腋下夹着一个皮包，从财会科出来，挤进人群，开始给农民发补贴，每人2000。农民脸上这才漾出了笑意，然后相继离开了。周大业对马特抱怨：“ 比咱们预想的多花了20000多呀。” 你知足吧，农民们要是真闹起来，咱这公司就得停工。 没这么严重吧？ 现在啊，国家对保护农田呐非常重视，你呀不能往枪口上撞吧。 我按照你的设想啊，已经安排人开始垒诱水池子了。 好好，越快越好。 周大业点点头，突然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信封。马特接过信兜，硬邦邦的，从里边抽出一个 CD 光盘。 什么片啊？ 你放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 到哪儿放去啊？各屋又没有 CD 机。一会儿啊，去俱乐部放。 这个时候，厨师送来饭菜，两个人便闷头吃起饭来。吃完饭，马特正打着饱嗝抽烟，杨凡进来收拾碗筷。他见马特不躲碍事儿，就踢了他一脚。周大业哈哈大笑：“ 杨凡呐，一会儿啊，咱们三个人啊一起去俱乐部哦。” 马特说：“咱们呀，先去看看那诱水池子吧。” 三个人来到车间后院，十几个民工正在垒诱水池子。车间的外墙被凿了一个洞，随着这个洞，一道水管延伸至诱水池子里。整个设计简单明了。周大业向马特伸出了大拇指。杨凡瞥过一往情深的一眼，马特则面无表情。俱乐部里彩灯摇曳，铿锵的音乐震人耳膜，人们有站有坐，脸上身上光怪陆离。三个人走进去以后，周大业使劲拍拍手：“ 哎哎哎，各位啊，大家先出去半个小时，我有事儿呢，在这儿商量。” 于是人们吹着口哨挤出屋子，周大业关掉音乐，然后从马特手里拿过 CD 光盘，插进 CD 机里，接着就从音箱里传出很嘈杂的声音和摇摇晃晃的、不太清晰的黑乎乎的影像。但在嘈杂当中，一男一女两个声音凸现出来：“ 你看看我的眼睛，像不像张爱玲？张爱玲眼睛就小。” 别把自己往美女作家上靠，人家张爱玲可不像你，你天天都像睡着了一样。去你的，我的脖子像跳舞演员杨丽萍。人家的脖子哪有你这么细啊，谁要想把你结束了，用一只手就行了。在画面当中，杨凡想伸过嘴来亲马特的脸，图像和声音戛然而止，画面静止在杨凡伸出嘴唇的瞬间。看到这儿，杨凡满脸通红。 老板，老板，还不快关上，羞死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在一家旅馆，旅行团住在这里，领队姑娘挨屋嘱咐大家不要乱走，注意休息，特别把马兰兰安排在自己屋里。马兰兰刚把旅行箱放下就跑出屋子，领队姑娘对着马兰兰的背影喊： 马兰兰，你干什么去？ 马兰兰站住脚说： 我找旅馆经理说句话去。 又去推销瓷砖啊？ 我看这家旅馆的外墙没贴瓷砖。没见过你这样的人，中了魔了。 周大业摁了 CD 机的开关，把盘退了出来，还给马特。哥们儿啊，杨凡对你的一片痴情，我可是听了也看了，你可不能再朝秦暮楚、朝三暮四了啊。这么说，在电影院罚我们钱的是你啊？ 没错啊。 杨凡一声惊叫： 啊？ 马特呸了一声，真够可恶的。 这可怨不得我啊，我在街上看到你们俩儿进了电影院，猜想你们一定会原形毕露，就尾随进去了，结果你看抓了个正着。 杨凡羞得捂住自己的脸，接着给了周大爷一拳，便跑出了屋子。周大爷见杨凡走了，便把马特摁在椅子上。 马特啊，人家可是对你一心一意的，你可不能辜负了人家。 那他是一厢情愿， 你要是这么说就不仗义了，你不对他表示亲近，他能对你这样吗？哪个女人在男女关系上不是羞羞答答的？ 你这么说不对啊，是不分是非。周大爷一听这话，立即变了脸。 马特，咱们是哥们儿，所以呢，我得劝你一句，这杨凡是个好女人，你不能干对不起她的事儿。 你别乱扣帽子，我怎么对不起她了？ 你现在是不是又盯上小智了？ 哎，你是不是说咱俩在这儿待半个小时吗？现在时间到了。周大爷和马特站起身走出俱乐部，职工们吵吵嚷嚷地回到屋里唱歌。马兰兰终于回到房间里，领队姑娘说： 你可别乱跑了啊，明天一早还要出发呢。 马兰兰也一声长叹： 哎呀，感情干推销这么难呐， 累死人不说，受累还不讨好。马特回到宿舍，把 CD 盘撅了，随手扔进了废纸篓，然后自言自语说： 别着急，早晚有那天啊，我抓你周大爷一回，我不信你天天能装模作样憋着不露蛛丝马迹。 县城街道，马特拿着小智提供的地址，一张纸条找到了小智家。这个季节，云南说冷不冷，说热不热，不少商店和大排档都敞着屋门，难怪小智家要开餐馆。他们家房子就临街，而且是个里外间，外间还不小，足有30平米。小智家屋门也敞着，门框两边贴着 开业大吉的红纸。门外窗前摆着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。马特想跨进屋去，一个穿白色围裙的中年男子迎住马特。 先生啊，您来的还早，11点才营业呢。 这个中年男子脸皮白净，眉清目秀，和小智很相像，但顶多40岁，太年轻了，简直让马特不敢喊他伯父了。于是马特便迟疑着。 谢谢朋友啊，你11点再来吧。 马特不得不赶紧开口，我是大业公司的。小智他爸也迟疑了一下， 和小智一起的？ 马特点点头，小智他爸回身朝屋里喊了一声：“ 智智，有人找你。” 屋里传来小智的声音：“ 哎。” 小智他爸扔下马特，去继续擦桌子、板凳，忙自己的了。这时，小智从屋里走出来，也穿了白色围裙，一张嫩脸，粉团一般透着红润。水波顾盼的大眼睛黑亮黑亮，总之白色围裙把小智映衬得格外亮丽。 马哥，你来了。 他跑过来就抓住了马特的手。 您手怎么这么湿啊？在刷碗吗？ 嗯。 小智眉目间都是欢快的，转身就喊： 爸妈，你们来，这就是我马哥。 小智他爸先跑过来，插着两手： 啊，你就是马特呀？哎呦，我该喊你兄弟还是喊你什么呢？ 马特此时便被憋得面红耳赤，非常尴尬。 就喊我马特吧。 小智的母亲也从里间出来，手里端了一碗掺了红糖的茶水，满脸堆笑递给马特： 你好啊，马特，屋里坐。屋里坐。 几个人一起走进屋，马特落座。小智他爸说： 马特啊，哎，你给我们的5000块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，一家人呢对你感激不尽呐。 马特迅速扫了一眼小智家这个餐馆的规模，虽然小却五脏俱全，样样不少，便说： 伯父啊，不要再说了，5000块钱解决不了什么。 小智他妈是个显得木讷的女人，拉着马特坐下，眼巴巴地看着他： 喝水，喝水。 马特又一次感到尴尬， 伯母也太年轻了， 而且完全可以用俊俏两个字来形容，和小智像姐儿俩，让马特喊伯母简直喊不出口。在他们一家三口的热情面前，一向老练的马特慌乱了。 嫂子，我坐一会儿就走，先忙你们的吧。他马叔啊，你必须多坐一会儿，吃完中午饭再走，尝尝我们这儿的手艺。 我在这儿坐着，你们就得陪着，这不是耽误事儿吗？ 我让智智来陪你吧。我先干活去，行吗？ 啊，太好不过了，您快忙去吧。 小智的父母都去忙了。小智坐在马特对面，呵呵笑着看着马特。马特问： 聘了几个厨师啊？ 一个，我妈是经理兼服务员，平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干。 哦，没错，大礼拜你和父亲回家帮忙啊，这么安排还是很合理的。 你快先吃点饵块吧，垫垫肚子，免得一会儿空肚子喝酒。 饵块是什么呀？ 你没听说过云南18怪吗？硬把爸爸叫饵块。 粑粑是什么呀？ 就是糯米粉团团。 好神秘的名字，来一块尝尝吧。 小智欢快地跑到里间，转眼就端出一碟儿米粉粑粑。 要糖还是要辣椒呀？ 马特一看，很像北方的年糕， 来点糖吧。 小智像小燕子一样又飞回到里间，然后拿了糖又飞出来，轻盈窈窕的身姿牵着马特的目光。 智智，嫁给我呗。 小智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 我刚21，不想结婚。再说咱老板说了，3年之内不许我结婚，否则就开了我。 那我就等你3年。 那不是耽误你吗？3年后你该多大了？ 你实话实说，咱俩有没有结婚的可能？ 就像现在这样就好。你几时想我了，就只管找我。你想抱我亲我，我也给你。 马特有些哭笑不得。 这算什么呀？男女之间抱也好亲也好，都是为了过渡到婚姻呐。 不结婚就不能亲不能抱吗？ 哎呦，你的观念还真让我难以接受。 小智的脸上笑容凝固了，半晌不开口。马特伸手抚弄他粉嫩的脸蛋，等待他的回答。 说话呀。 我们家生活拮据，我不想被周老板开了。 老板每个月给你多少钱呢？ 小智低下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。 老板不让说。 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 小智还是摇头。 我之所以这么问你，是在考虑如果我的收入可以给你补偿，那我就干脆不让你干了。 啊，我年纪轻轻的就让你养起来呀。 对呀，金屋藏娇，你就给我生孩子洗衣服做饭。 小智连忙摇头。 那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去年在人才市场，一个老板看中了我，明确提出想包我2年，1年20万，我都没答应。 马特看着小智满脸狐疑，暗想，看起来小智见识也很丰富，绝不是白纸一张。 智智，你说实话，你还被别人亲过抱过吗？ 小智听了这话又是一惊，但很快就镇静下来。他摆弄着自己纤细的手指。 马哥，你真爱我吗？ 是啊。 对我的过去也很在乎吗？ 马特突然感觉无言以对，一时愣在那里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陈阿姨看出马兰兰一片痴心，替这个单纯的孩子心疼。马特到小智家吃饭，他对小智有了更深的了解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

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